的是我父明星，因何故被白骨带到荒郊，见雕梁想起了二弟伤心泪哪条，王爷 在 换这一匹娘马前回话， 是这一匹娘，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 来数不时干，夜晚推磨到五更敲，那日推磨三更后，上下两班靠带更了，不由到来要解无奈何，我要断期待将儿报，清明就叫要妻子恨，嫂嫂知道进火烧，他偷将娇儿抱出去，他要害我儿命一条，

可算得一起呀啊大志啊我就还待你他流水机死死的就要断了他只有那恩林的天地天啊

心肠胆厚，官员一脸一天我的门。我想水淹呐，我好比来趟红颜，我好比永留在前大滩，我好比鱼儿困了冬天，我好比浪中是多的舟船呐、啊，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啊。